你走之后，光也收进角落，还是没把握。未来又会流浪到哪路口？这城市之中，有没有一个太阳是只属于我呢？拥抱是如寒冬去火，失去过太多，不敢再拥有任何。这软弱的我，还值得你宠于吗？虽然明知你有多么多么值得我勇敢到不计后果，再往前一步是落空还是转折？再不幸如我，已有心爱上你了，可谁都难哄的是我，不值得不肯跟自己讲和，独自悲观，独自沉默。 想再也不由衷。